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0集。快不行了，三。啪啪两声，冯安宁甩手给了两个护卫一个耳光，两个护卫一下子跪倒下去，皆是磕头道：“ 属下护主不力，请小姐责罚。”“ 责罚？” 冯安宁不怒反笑：“ 我要怎么责罚你们？打板子还是发卖？责罚了你们又有什么用？什么样会罗坛就能回来？” 两个护卫皆是不吭声，他们也试图追赶过那马车，可那马车本就跑得极快，他们开始追的时候已经隔了一段距离，对方又似乎有备而来，走的都是小巷，到后来根本不知道人到哪儿去了。冯安宁快疯了，他不过是去酒楼问了问伙计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猫眼簪子，下楼回来就见马车不见了，而周围的人全是围在一起指指点点，他派丫鬟一打听，居然是有人劫了自己的马车，而那马车里还有沈庙和罗坛。不多时，剩下的两个护卫回来了，却是没有追到马车的下落。冯安宁看着地上沾染了灰尘的簪子，闭了闭眼，就算他平日里再没心没肺，眼下却也心知肚明，今日之事本就是有人计划好了的，有人混进了他们冯家的护卫里，为的就是劫走沈庙和罗坛。沈庙和罗坛是什么人呢？一个是沈仙的嫡出女儿，一个是罗雪燕的亲侄女，无论是哪一个，在定京城也算是有些名头的。有人竟然敢在他们头上打主意，那便意味着对方肯冒这么大的险，沈庙他们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一想到这儿，冯安宁浑身都颤抖起来。是他邀请沈庙和罗坛出来逛定京的，是他带的护卫，是他中途要上酒楼，若是他不回去找那簪子，多几个护卫或者能阻止那些凶手，若是他不图方便答应让沈庙也带些沈府的护卫，就不会出这样的岔子，若是他不邀请沈庙，根本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是他，都是他的错。冯安宁身子摇摇欲坠，身边的丫鬟见状吓了一跳，连忙上前扶住他，说道：“ 小姐莫要自责了，伤了身子，老爷夫人瞧见了也会心疼的。” 冯安宁摇摇头，惨笑道：“ 我如此，爹娘就会心疼。得知沈庙和罗坛的事，沈夫人和沈将军又会如何？别是杀了我，也赔偿不起我犯的错。 他捂着脸，头一次不顾自己身份，在酒楼里众目睽睽之下失声痛哭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娇娇呢？谭表妹去哪了？ 却听得酒楼外猛地传来陈素的男声。冯安宁松开手，就见着沈秋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众小兵手下，个个威武气势夺人，酒楼的人都忍不住缩了缩头。沈秋今日下官下得早，本想着回府问沈庙和罗坛改日要不要一同去打猎，谁知道还未回府便听得自己的手下过来报，说是沈庙罗坛今日和冯安宁出去在酒楼下出事了。沈信和罗雪燕还没回府，自然不知道这个消息，沈秋知道后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，谁知道一来就瞧着酒楼里一副愁云惨淡的模样，而那个自来骄纵的冯家小姐却在中间失声痛哭。一瞬间，沈秋的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，他大踏步走到冯安宁面前问道：“ 出了什么事？” 冯安宁一愣，沈秋站在他面前，他身材高大，却是满眼焦急。冯安宁突然有些说不出话来。沈秋和沈庙感情很好，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事实，为了沈庙，沈秋杀人放火都愿意，如果让沈秋知道了，沈庙被人掳走。他面色色然，艰难开口道：“ 我与沈庙罗坛过完铺子，回酒楼拿东西，沈庙罗坛留在马车，防府护卫混进了奸细，他们劫走了马车，也劫走了沈庙和罗坛。我已经让我爹派人暗中查探，可是…… 冯安宁强忍着眼泪， 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 沈秋看也没看冯安宁一眼，可是众人却都瞧见了他猛地握紧双拳，似乎还能听到骨节的脆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倒是十足平静，吩咐莫晴： 报官，封城，找人，沈家军即刻出动，拿我的令牌传令下去，全城搜捕，找到人，沈家万两黄金奉上。 万两黄金，周围人倒抽一口凉气，冯安宁也是听得一愣，可是待回过神来，心中却更是自责难受。沈秋眼皮也不眨就愿意出万两黄金，岂不是说明沈庙在他眼中如珠如宝？可如今沈庙生死未卜，我不杀伯神，伯神却因我而死，大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莫晴也面色肃然，转身领命而去。冯安宁说道： 虽然报官可以更好进城，可是这样一来，定京城势必起流言，对沈庙和罗坛的名声有损。 冯安宁是女子，自然明白名声对于女子的重要。沈庙和罗坛被歹人掳走，这事儿若是被外头人传出去，难免会被有心之人恶意揣测。再说，沈家在定京也不是没有对头，的确可能被人利用。沈秋说道： 名声比起命来，一文不值。就算他们真的名声受损，沈家养一辈子又如何？又不是养不起。 他转身往外走，冯安宁道： 对不起，今日之事都是由我牵连，改日我定会登门道歉。 此事和你无关。 沈秋的声音听不出喜怒。 那些人有备而来，知道他们身份还动手，就算不是你，也会找机会下手。 冯安宁心中稍稍安慰，还没等他说话，便又听到沈秋淡淡的话传来： 不过抱歉，看见你难免迁怒，所以冯小姐暂时不登门为好。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大踏步离去，徒留冯安宁一个人呆呆地立在厅中。外头阿志问沈秋： 少爷直接调动沈家军，不问问老爷和夫人的意见？ 问个屁！ 沈秋骂道： 现在还有什么功夫想东想西？那些人敢冒险，娇娇和谭表妹危险得很，竟然在我沈家头上打主意，等我抓到人，我他娘的非弄死他不可。 年轻和煦的少将军在这一刻匪气暴怒无疑，他翻身上马 去京兆尹，就算把定京城先地三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 沈家小姐和表小姐在定京城被歹人掳走，不出片刻就传遍了整个定京，这都是隐瞒不了的事实。一来是当时掳走沈庙罗坛的时候，周围有百姓是在看着的，也有人知道冯安宁的身份；二来是金兆颖、程守备、衙门官府、沈家军、冯家护卫全部出动，搞出这么大动静，要想不知道也难了。谁都知道沈信疼女儿，但是这么个疼法，几乎要把整个定京城给掀翻过来的阵仗，还是吓倒了不少人。罗雪燕和沈信下朝得知了这个消息后，更是亲自带人马挨家挨户的搜索，竟是水米未歇的查到了大半夜。谢景行从外头回来，刚到睡王府，就见到季雨舒和高阳等在府中。这二人平时一般都在风仙当铺聚头，因为高阳身份敏感，一般来说是不会齐齐都到瑞王府的。谢景行意外地看了二人一眼，将手里的东西交给铁衣。院子里的白虎瞧见他进来，欢腾地扑到谢景行靴子旁，亲昵地咬他的裤脚。谢景行弯腰把白虎抱起来，问道： 什么事？ 高阳看了一眼季雨舒， 季雨舒眼巴巴地盯着白虎，盯了一会儿，下定决心道：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 什么事？ 谢景行今日独自出城了一趟，示意还真不知道定京发生了何事。 定京最近的治安不太好，有些乱。 季雨舒抓耳挠腮，顾左右而言他。 就是今日有小姐出去逛城，就在酒楼下，自家护卫里混了歹人，直接就把马车给劫跑了。那马车里还有另外两名官家小姐，到现在都没找着下落。 谢景行盯着季雨舒，季雨舒被他的目光盯得有些胆寒，颤巍巍地说道： 我和高阳想要提醒你，你的美貌不比那些小姐差，千万要小心。 谢景行平静开口： 季雨舒， 我说那个人你也认识，就是神武小姐。 季雨舒飞快开口，不动声色地后退一步，藏到了高阳身后。屋中有一刻的寂静。 哎，人呢？ 季雨舒茫然地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只有白虎被人随手扔在地上，疼得嗷嗷叫唤。 你是不是傻？ 高阳冷眼看他。 呀，比你聪明就行。 季雨舒回道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城里各处搜寻沈庙下落的沈秋得到消息，已经找到了罗坛。莫晴说道： 罗小姐快不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